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荧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是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于点播当中了。天气好的时候，约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去寻找外面的风景，这不失为一个度周末的好选择。可是到底该去哪儿呢？今天呢，小彤就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北京周边那些既有野趣又可以让你很好的锻炼身体度周末的地方。 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 今天带领大家出去徒步行走，寻找野趣，然后呢锻炼一下身体，度一个身心愉悦的周末。约上三五好友，可以给大家选上一个全天的行程，这个行程就是阳台山到妙峰山，这个难度算得上是中等，行程在一天左右，全长呢20公里，适合菜鸟级的徒步者。它的路线呢是从北安河村到阳台山，到金仙庵，到古香道，然后是建沟村妙峰山。这条线路呢其实源于古代的一条乡道，清朝同治年间，附近的居民呢由于要路过此地到妙峰山的娘娘庙进香祈福，古乡道便留存至今了，现在仍然在古道上可以找得到古代的茶棚痕迹。徒步途中可以看到绵延起伏的山峰和花海，景色极美。这条路线当中的阳台山呢，以前在节目当中似乎从未和大家提及，但是却想和大家单独的做一个介绍。阳台山自然风景区呢，是在海淀区的北安河乡境内。北一七王坟是一处以妙峰山古乡道为主线的风景区。 阳台山山脉呢，主峰海拔达到了1276米，是京郊赏日出的绝妙圣地之一。山中呢，分布着许多的名胜古迹，既有以盘山古道闻名的鸠峰森林公园，又有千年古刹大觉寺。另外呢，这里还有完整的清朝的醇亲王墓。入春之后，阳台山的杏花、梨花、桃花、苹果花、樱花是次第开放，你方谢去，我方开，可以说是争奇斗艳。这里也成为每年京郊赏花的好去处，百年的玉兰在这里也是享誉大觉寺的。 大风吹来了，我们随风飘 荡。第二条线路呢，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云蒙山到云蒙峡一条线。这条线路呢稍微长了一点，全程走下来大约30公里左右的路程，难度算得上是中等，但行程需要2天的时间，也是比较适合初级的徒步者的。它的路线呢，可以选择从后山铺出发，经怀柔云蒙山到万岁阳，当天呢在莲花铺顶扎营，第二天经百米铺到云蒙峡。 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 这条路线呢，算得上是比较经典的一条路线了，全程攀爬强度并不算大，后山铺到云蒙山顶峰呢差不多有1000米的上升，沿途风景多变，可以观测云雾缭绕的自然景色，不过山顶多是岩石路，非常的陡峭，需要注意安全。沿途呢，你可以感受到披荆斩棘，当然了，也一定提醒各位好朋友们要穿长袖的登山衣裤。 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 关于这条路线呢，特别想跟大家聊一聊的是云蒙峡。云蒙峡呢，在北京市的密云水库的西侧，云蒙山的东南。它的特色呢，就是峡谷、奇峰、怪石、青潭、飞瀑、野花以及密林。朋友们如果想来这里的话呢，可以从北京和承德方向沿京承高速直抵密云，沿密关路一路向北就可以到达了。云蒙峡可谓是山峦巍峨挺拔，沟壑切割深幽，峰石造型似人似兽，潭瀑交辉，若静若恋，云雾朦胧，变幻莫测，花木芬芳，香溢百里。春日里山花浪漫，而仲夏时节呢，则是清泉干裂。金秋时分，红叶满山，而到了隆冬时节，这里则是冰瀑夺目，可谓一年四季，四季皆美景。 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挂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囊。人如情可回 西荒，一如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痛彻一火山王，你要去的地方四月细雨春忙，抬起抬起希望，听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请隔壁过断桥，卡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且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趟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人如情可回望，就忍过喜欢，一如年少模样。苦旅一火迷香，欢喜一火追望，你要去的地方，沿途必走气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自身越重要，精妙时光漫长，长夜不想数不尽的流年。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我要在天气好的时节里带领大家出门徒步。第三条路线我推荐给大家的是古北口到司马台长城，这个难度呢算是中等以上难度了，全长30多公里，但是行程只要10到12个小时，适合中级以上的徒步者行走。 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 这条路线呢，从古北口出发，途经盘龙山长城、金水岭长城，最后到达司马台长城。从这条路的路线图名称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条路线主要是观赏长城风光的。作为曾经抵挡北方民族铁骑最高防御的长城，虽然它现在已经失去了防御的作用，但是它存在的意义却已经远远超越了它防御的意义。这个长城路线到现在为后人所乐道。古北口曾经是中国北方进入中原的通道之一，金山岭段呢，长城是延绵起伏，拥有最美的云雾彩虹景观。而司马台段呢，则是雄险蜿蜒，可以在徒步中饱览不同的长城风光。关于这条路线呢，我重点想推荐给大家的是金山岭长城路段。金山岭长城呢，是明代修筑的一段长城，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呢，小童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徒步在北京周边的美妙山岭上。那接下来呢，我们从上版权到松山这条线路要推荐给各位了。这个难度算得上是中上等的，行程在两天左右，全长30公里，适合中级徒步者或者是中级以上徒步者，还是相对有一点点难度的。这条路线呢，可以从延庆的101国道的上版权出发，途经大海坨，然后到松山。这条路线可以与大片的高原草甸亲密接触。海坨峰是北京的第二高峰，沿途是绵延青翠的山岭和蜿蜒的溪流暗河。登高远眺，还可以看得到远处的官厅水库和小舞台。如果到了7月份的林间，还能够看到溪边飞舞的漂亮蝴蝶。北京的松山自然保护区呢，在这里也想给朋友们多介绍一下。它呢是建于1985年，并且在1986年升级为了国家级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从而呢也成为了北京市的第一家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松山自然保护区呢，在北京市的西北部，延庆的海坨山的南麓，它算是地处燕山山脉的军都山当中了。总面积呢有4600多公顷。作为北京市西北方向保存完好的生态系统，它的独特地理位置不仅使松山的自然保护区在水源涵养、抵御风沙、净化空气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呢也成为了北京市民和广大外来游客接触自然的一个天然圣地。松山自然保护区境内呢，群山叠翠，古松千姿百态，山间溪水潺潺，谷中山石嶙峋，而生物的多样性又十分的丰富，保存有华北地区唯一的一大片珍贵的天然油松林，以及保存良好的核桃丘，以及椴树、白蜡榆树、桦树等多种树种，这些呢也都构成了华北地区典型的天然次生阔叶林。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带领大家周末去徒步，最后要推荐给大家的一条路线是从百玉到灵山，这个难度呢算得上是中等难度吧，中等偏下，行程在2天左右，全程是30多公里，适合初级徒步者。它的路线呢是由京西的古道白玉，经黄草梁、七座楼长城、四上，最后到达灵山。灵山是北京的最高峰，徒步路线由京西古道段开始，沿途呢有明清古村和遗留下来的军事关隘，从古道明珠白玉过石坝平畴，一路峡谷小路，风景无限，再到黄草梁的白母草甸，每一处风景似乎都令人心潮澎湃。关于这条路线呢，咱们先来说一说这百玉村。百玉村可能单独跟大家讲，大家不是特别熟悉，但如果我提到门头沟的斋堂镇，是不是你觉得似乎那么耳熟呢？没错，在这里呢，像串底下、陵水这样的文化古村呢，也正吸引着四方来客，而百玉村也正是斋堂镇其中的一个村。崇山峻岭之间还散落着像三玉、西湖林、杨家峪、马兰等一些古村落，百玉村与他们在一起，构成了璀璨夺目的京西古村群落。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北京第一峰灵山。灵山景色秀丽，夏季呢也是气候宜人的，是游人休闲度假避暑的良好选择。进入景区沿途便可以看见古代的烽火台，这里又能引到四季不干涸的泉水，